是悲哀，你挥霍了我的崇

好想回家去。 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生生为谁不眠，黄昏为谁留恋，也许都是我的思念，所有看不见的都在眼前。你下过的诺言，我有我的信念，还有我和你的从前。最美好的一切总是看不见，永远不散。离开只是为叫我更坚强也好，不见不散，不管得什么奖赏。当我往人群里看，你在鼓掌也好，不见不散，不管在什么地方。当我快乐与哀伤，你都在鼓掌。白墙为谁破裂，也许都是你的预言。所有看不见的都在眼前。你说过的再见，我有我的屋檐，还有我和你的界限。最难过的一切总是看不见，在鼓掌。